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瑶，每天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回听我们昨天的节目。其实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呢，我的心情还是有一点点的小压抑的。为什么呢？因为昨天看到了一个关于泰国骑大象的视频，背后呢是对大象惨无人道的这种训练。看完之后呢，其实心里面还是挺酸的。其实之前去到泰国的时候，我也参与到了骑大象的这样一项活动当中，现在想想真的还挺后悔的。今天呢，我们的听游天下就来讲一讲旅行途中我们遇到的这些小动物的故事。据了解，目前在亚洲，大象已经成为了濒危灭绝的动物。泰国在100年前大约有1500万头野生大象，但是现在已经剩下不到1500头了，和大概3500头被人工驯养的大象，数量已经非常少了。大象在传说当中是所有生灵爱戴和敬仰的生物，记得小时候动画片里面，大象永远是最受人尊重的长辈，它在大自然这个生态系统当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慢慢的，由于我们人类对于大象的残杀和利用，已经严重的破坏了大自然的规律和生存的法则。不仅仅是骑大象，包括在海洋馆里面看海豚表演，或者是马戏团看猴子拉车，在百兽俯首贴耳、乖巧卖萌取悦我们的时候，你是否想过他们在训练时挨过的鞭子呢？他们真的快乐吗？他们难道生来就是为我们而服务的吗？可能我们看到海豚跳高、猴子骑车、老虎作揖、大象驮人，这些在旅途当中遇到的，可能我们会觉得拍手叫绝、非常有意思的动物表演，是吸引我们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不能阻止一部分人用动物的名义来充实腰包，也不能阻止大家说去欣赏，但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了解隐藏在这些动物背后的故事。很多旅行者来说，去到泰国或者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骑大象。可能你会说，难道我们骑马、骑骆驼和骑大象不一样吗？那是因为马、骆驼和牛这些都是被人类驯化过的动物，但是大象并没有，它们的基因决定了它们并不适合做牛做马。大象虽然身形非常的高大，但是一头成年大象背上最多可以承担150公斤的重量，时间是4个小时。但是事实上，很多大象营都会在大象的背上绑上金属的座椅，让我们坐上去更加舒服。通常呢，也会至少有2个游客坐在大象上，有的时候甚至还会2个大人带一个孩子。而大象一天的工作时间远远不止4个小时。但问题的根本可能不在于骑，而在于驯象的方式。为了让大象被驯服，驯象师们会让大象和家人同类分离，这种分离包括精神和肉体。驯象师会先将小象从母象的身边带走，把它关在一个非常小的笼子里，让它无法自由地活动，然后用非常尖锐的矛去刺它，让它没有足够的粮食和水，最后陷入到精神涣散和崩溃的边缘。这个时候，驯象师开始喂它食物，骑在它的背上，训练它做指定的动作。这种虐待会一直持续，以保证大象一直处于驯服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的马戏团或者是大象营里面，你能够看到大象下跪、作揖，做一系列非常人性化的动作。大象是少数的有自我意识的大型哺乳动物，它们不仅非常的聪明，而且有着细腻的情感，它们知道谁对它好，它们也懂得彼此之间互相安慰，就像人类一样。过去的回忆会对大象的情绪造成持续性的影响，它们不是鱼，它们的记忆不止7秒。其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表演大象，它有的时候也会回忆起之前不好的回忆， 他们会表现得烦躁易怒，而如果遭受到了身体和心灵的创伤，他们会记仇，甚至会伺机报复。所以在泰国等有驯象活动的东南亚国家，时不时的会出现大象伤人的新闻。大象原本就是那种想要自己静静待着的动物，然而一旦被激怒，我们并不是它的对手。泰国本来是以旅游业为经济支柱的国家，包括我们现在也经常说泰国的签证政策如何如何的好，已经延续到了六月或者是八月。即使新闻媒体披露了驯象营的黑幕，但是驯象营依旧是泰国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之一，甚至很多当地人会说，哎呀，中国人是最喜欢骑大象的。而大象由于它自己的生存空间已经被人类挤占，它的生存也愈加的困难，残酷的驯象也是让大象数量急剧减少的原因之一。虽然一切看起来不太乐观，但是如果你想要了解大象背后的故事，你至少可以决定你把钱花在哪儿。如果你想跟大象来一个亲密接触，没有必要非要骑在它的身上，你可以选择一些有趣的又不会对它造成伤害的活动，跟它做朋友。比如说可以去到大象的保护中心，给大象喂喂食、洗洗澡，甚至留下来当几天的义工。先来听一首歌，下一趴为大家来介绍最友好的大象营。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瑶，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其实今天的这期节目有一点点小伤感，因为要讲到动物保护。刚刚提到了大象，其实去到东南亚国家，我们很想去跟当地的这些特色动物来亲密接触，不一定非要去一些马戏团或者是游乐园去骑大象看大象表演，完全可以去到非常友好有爱的大象营，跟他们一起来亲密接触。在泰国北部的清迈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公园，那里专门收留受虐待或者是退休的大象，是一个半野生状态的庇护所，大概有十几只大象，年龄最大的有80岁，最小的才3个月。和被商业化利用的大象不一样，他们在这儿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但是去到那儿之后也会有一些心酸，因为这个公园里面的大象80%都是失明或者是半盲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被马戏团的强光照射和被钩子摧残之后的结果。很多大象来到这个保护区的时候，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会变得抑郁，不太容易和人相处。不过庆幸的是，在这儿出生的小象都不会再经历他们父母曾经经历过的可怕遭遇，并且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在这个大象被贴上商业化标签的国家，作为一个大象的守护者是一件不被尊重的事情。这个公园的创办人是一个叫做 Lake 的泰国女人，她的一生都致力于保护这一濒危的物种，被大家称为大象愚者和大象妈妈。在公园里边还有很多专业的象夫陪伴大象，照顾大象，和大象建立非常深厚的情感。当然少数人的力量终究是单薄的，我也希望去到泰国的朋友可以拒绝地观赏大象的娱乐表演，或者是与其骑大象，倒不如来到这个公园了解大象的生存环境，做一名大象志愿者。如果你去到公园成为了一名志愿者的话，可能你会被分为几个小组，照顾这些濒危的大象。工作呢，就是每天陪它散散步，给它洗洗澡，喂它切西瓜、切香蕉、切南瓜或者是其他的零食。在这儿你对大象付出多少的爱和友好，大象也会回报和反馈给你。相信这种大象乐园会越来越多，也会逐渐的成为更加积极美好的一种旅行方式。其实在做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感慨我们是多么的贪婪和残忍，但是我希望从今以后，如果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可以做到不看大象表演，更要拒绝购买动物制品。当然有朋友想问了，我想去到这个与众不同的大象保护园应该如何去呢？大家可以登录 www.elephantnaturepark.org， 可以在网上进行提前的预约，当然也可以报名志愿者，不过呢也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这笔资金是用来支持这一项公益活动的。 Like some wide-eyed dreamer that just rolled in off a dusty Midwest bus. Yeah, on the outside I look fragile, but on the inside is something you can't crush, 'cause I'm country strong.

我来。 在这个简单的声音里，有着时代的责任和希望。你听到了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今天呢，我们听游天下的主题就是保护动物，保护自然。不知道你是否在微博或者是微信或者是其他的多媒体上面看到过一个关于杀人鲸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新闻。这个杀人鲸的名字叫做 Tilikun。Tilikun 是80后，1981年出生在冰岛附近的广阔的海洋。当时海洋世界的工作人员在到处的捕获幼鲸，而在那个时候，公海里面捕鲸是不违法的。年幼的 Tilikun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发现。鲸鱼是巨大的哺乳动物，当然也是群居动物，它们一般都是全家出动。在那天晚上，海陆空三种形式的设备全都出动了。Tilikun的爸爸发现情况不妙，他为了保护妈妈和孩子，拼命地带领捕鱼船往死胡同里面游，好给家人留下逃跑的时间。可是鲸鱼毕竟体型巨大，又要浮上水面来换气，最后 Tilikun 被捕获了。鲸鱼是很重感情的，就像人类一样，骨肉分离对他们来说也是致命的一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巨大的捕捞船带走，而自己却毫无办法。Tilikun的妈妈嘶吼的声音响彻天际。可能你会问，为什么要捕获幼鲸呢？因为幼鲸的体型比较小，还可以运输。而虎鲸在海洋里面的寿命可以活到100岁，即使在海洋馆里面圈养起来也能活到40岁左右，所以小虎鲸捉回去的话，计算成本相当的划算。 Tilikun 从此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生涯。他一开始被关在冰岛的一家动物园里，养他的水池就好像鱼缸那么小，他懵懵懂懂也就忍了。后来被一家加拿大的动物园看中买了去，从此呢 Tilikun 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自己的老家冰岛。 刚到加拿大动物园的时候，懵懵懂懂，对待饲养员和驯兽员都很友好，让他做动作他很乖。但是他的工作量很大，每天要表演8个场次，每个场次每次表演1个小时，一周表演7天，没有休息。观众们看得很开心，跟他合影之后回家了，觉得他超可爱。但是实际上他的背后却都是看不见的苦难。动物园里不止 Tilikun 一只虎鲸，还有两个老大哥。但是因为 Tilikun 年龄比较小，动作经常出错，做错之后的惩罚呢是连坐，意思是谁做错了，另外两个没有做错的也要受到惩罚，不给吃饭。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三只虎鲸待在一起，两个老资格的虎鲸就会对他撒脾气，那可是好几吨重的庞然大物，可不是打你一拳紫一块那么简单。所以 Tilikun 的身上经常伤痕累累，没有空间，没有父母，没有朋友，没有安全感。他卖力表演那么久，只是为了吃口饭而已。自从被圈养之后，他慢慢的从温和的庞然大物变成了杀人狂魔。第一次杀人是在1991年， Tilikun 10岁，跟他朝夕相处的女驯兽员一不小心失足跌落到了水里。按说他应该过去英雄救美，成就一段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佳话，但是他没有。他游过去死死地咬住了女驯兽员的衣服，直到他在碧绿的泳池里面溺死。所有人看到之后都惊呆了，他被卖掉了，卖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因为捕鲸已经违法了，于是动物园发现了新的生意，就是让 Tilikun 当种马，提供精子繁衍后代。在他18岁的时候，有一个醉酒的男子半夜偷偷地溜进了场馆，第二天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毙命，尸体伤痕累累。在 Tilikun 29岁那年，已经有16年表演经验的女训练员跟他一起演出。在演出过程当中，他把这个女孩当场拍进了水里，并且用重达5吨的身体拍打，直到她变成一具尸体。近30年的驯养让她变得无比的暴躁。虎鲸平时是不会攻击人的，因为他们只对吃鱼有兴趣，而背脊侧弯这种现象在海洋当中长大的虎鲸是不会出现的。 Tilikun 常年被取精子繁衍后代，而他的孩子生下来之后却从来没有见过 Tilikun。 Tilikun 变得非常的不正常，但是他的利用价值连城，一生繁衍了21只小虎鲸，虽然有不少都是近亲繁殖的。同时 Tilikun 的抑郁症状也很严重，白天积极的跳跃翻滚腾空表演之后，观众们心满意足的散场，到了夜间他需要吃大量的药物才能维持稳定的精神状态，而驯养他的动物园也一直在隐瞒他的健康状况。这也就是为什么 Tilikun 的去世让我们长舒一口气，被称为解脱。2016年，在西班牙的鹦鹉动物园有一只母虎鲸叫做 Morgan， 在6月的一天被发现不愿意下水，而且有用头撞墙的行为。观众们说他是不是寻短见，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表示没事儿，他就是鲸鱼自己闹着玩呢。不管是 Tilikun 还是 Morgan， 他们的一生都是压抑而悲惨。 Blue and life full of cheer, stories of people unfold, and all we'd imagine is here. Travel on into the dawn, when memories grow, sway along with all the names that this life may hold. It's the little things left through the night, through the crowd.To the end of the road, travel on beyond the dawn, where everyone knows faces familiar, a place I call home. If there's anything I'd ask about in the end, when will I wake up tomorrow?

OK OK 升职快爱工资高 OK 想要换好工作、啊、要更多 好工作好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讲述了大象的故事，以及虎鲸 Tilikum 和 Morgan 的故事。不仅仅是虎鲸，我们总喜欢看的海洋动物表演当中，还有一个小精灵叫做海豚。你知道海豚表演最开始是什么时候吗？在1960年，有一位名叫瑞克的海豚驯养师发现，海豚表演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意。所以，为什么有海豚表演呢？就是由于这个人的脑洞大开，从此这就是价值上亿、上百亿的生意，现在还在乐此不疲。当时瑞克还没有特别的感觉，他只是觉得能挣钱，还能给海豚找事儿做，而且海豚有天然的微笑脸，每次都让瑞克有种错觉，觉得海豚喜欢小池子和娱乐人类。10年之后，瑞克突然发现，他的海豚朋友在结束表演的一天游向了自己，并且深吸了一口气，在自己的怀里憋气而死。他这才发现自己一直都在犯一件滔天的错误，他把自己的朋友亲手送进了地狱。他亲手建立起来海豚表演的庞大产业，让全世界的人都爱上了微笑的海豚，并且助长了庞大的利益链条。但是在此后的40年，他一直致力于摧毁这个链条。他写了一本书，名叫《海豚湾》，同名的纪录片可能很多人都看过。野生海豚在日本受到了疯狂的捕杀，染红了一片的海湾，因为一只海豚可以卖到$100万的价格。而圈养的海豚也会因为成年累月的表演，为了获取食物而必须微笑，最后抑郁而死，或是染上只有游泳池里面才会感染上的疾病而死。因为《海豚湾》这部影片，瑞克受到了死亡威胁，每年都有好几次为了救海豚和放生海豚，他绝食、被威胁、被驱逐。瑞克这40年只在做2件事儿：一是制止海豚捕杀，二是呼吁大家拒绝观看海豚表演。因为没有观看，就没有禁闭，没有圈养，没有伤害。 We walked along a crowded street. You took my hand and danced in the images. And when you left, you kissed my lips. You told me you would never, never forget these 2016年，世界名古屋的水族馆里面有一只母海豚叫做露露，露露成为了一名幸福的海豚妈妈。但是在小海豚出生4天之后，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一向母爱爆棚的海豚为什么会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呢？乐园的解释是，露露是因为有点产后抑郁，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 但是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出来打脸了，说新手妈妈确实没有什么准备，但是海豚是母性很强的动物，和人类一样，他们会用几年的时间学习做一个好妈妈，和孩子互动，教他们游泳和捕猎。而为什么杀死自己的孩子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露露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重蹈自己的命运，一辈子取悦人类而生，这样的日子他过够了，而且离自由那天遥遥无期，他永远也游不出狭窄的泳池，回到朝思暮想的海洋。他可以罢工，可以用尾巴掀起巨大的水花来表示抗议，但是他还是要吃饭，还是要表演，只要不死表演不止，这是无力的死循环。所以他的这种方式是作为一个母亲的壮烈抗议。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想说，我们不要带孩子去看海豚表演，不要带心爱的女生去到海洋馆求婚，让海豚来证婚，因为这些海豚他们并不是开心的，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人，回不去自己的老家，而且老弱病残。希望36岁的杀人鲸的死可以促进我们的同理心和觉醒，我们人类能自娱自乐的事情已经太多了，不再需要海豚和虎鲸等再来锦上添花，毕竟他们确实很萌，但是他们的天性让他们只该属于浩瀚的海洋。可能你要问了，我想让我的孩子去看到海豚，有太多地方你可以看到自由自在的动物，比如说在距离澳大利亚阳光之都布尔斯本的海面上，大概30公里附近有一个美丽的海豚家园，这就是世界上第三大沙岛天格鲁玛的海豚岛，被誉为澳大利亚最纯净的海滩。踏上美丽的岛屿，热带的风光会扑面而来，充分地享受沙滩阳光，一排排蘑菇状的凉亭会在海边向远处伸展，一边是蓝色的大海，一边是碧绿的青山。傍晚的天格鲁玛永远都是一个亮点，日落之后会有一群可爱的野生海豚汇集而来，这是一个人与自然的传奇约会，让每一个能够来到这里的客人都可以亲手喂食这一群来自海洋的小精灵。这些活泼的小家伙当中会有10来条常客，他们有着各自的不同特征和鲜明的个性，同时也有着当地人给他们起的名字，他们会在你的身边游来游去，一瞬间有的是一种被融化的感动。在这儿你也有机会邂逅海上的庞然大物，一睹鲸鱼在海上跃起的壮观场面，这是一个人和自然真正和谐相处的地方。在这儿我们都是丢失时间的幸福孩子。 I am here, anywhere you go, I'll be there, and I'm gonna be here forevermore. Every single promise I'll keep, cause what kind of guy would I be if I was to leave when you need. 我们真的爱动物的话，就要学会爱他们的方式。好了，这里是天游天下，感谢您的守候收听，明天不见不散。 小红帽又建议只自己变成狼。

路尽头都是路过，什么感受我能